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们忠于经典，却不安于现状。我们传承精粹，但仍不断突破，力求创新。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 能量音乐。Here is the Power Music。 出题下棋的外形多半是靠命，把麦托关系送到了隔壁，每日每夜拼命练习，说里话外从不关心。他脱下外衣，拿起了粉笔，精致的让我分不出男女，身边的女孩都端着相机，噼里啪啦拍个不停，哭着喊着想要签名。这世界只能装傻，看不惯的有太多太多，但是又能做些什么呢？开始怀疑自己，要困有什么用呢？看不懂的也太多太多，犯了禁是坚持什么呢？根本没人我，你不活就是不活。明星流量聚集地，有没有演技根本没关系，只要他开心随时都可以。其实看着热搜机，吃过群众乐此不疲，他脱下外衣拿起了粉笔，精致的让我分不出男女，夸张的舞台他享受肆意，掩耳盗铃浑水摸鱼，看着自己挂了陷阱。这世界只能装傻，看不惯的有太多太多，但是又能做些什么呢？开始怀疑自己，我管有什么用呢？看不懂的也太多太多，犯了禁是坚持什么呢？根本没人我，你不活就是。太多太多，但是又能做些什么呢？开始怀疑自己，要滚有什么用呢？看不懂的也太多太多，犯了禁是坚持什么呢？根本没人躲，不活就是你的错。 看不惯的有太多，看着当不了流量明星，当个 rock star 也不错。这首跟你互动的开场曲，想必也是很多摇滚乐队的心声，来自熊猫眼乐队的大明星，星星的星。这是全国联播的能量音乐周末版，我是值班 DJ 董鹏，还是带你听听最近推出的华语新音乐。最近有趣的摇滚乐不太多，说唱倒是挺不错，比如接下来这首来自 TY 和向阳跨界合作的新歌，夏天的感觉很浓烈，这首叫《最新西部爱情》。 我自爱也为你存在，像大海波涛汹涌席卷而来，太澎湃也迫不及待，紧握怀里这么 虽然它也不高，但就落过不下去。成都的爱，爱就爱，不爱就怕。我血管头流泪，还叫有哈。1989的我不是1998，我真的很忙，不得时间跟你都耍。爱在握着就亲手里捏，直接丢你脸。中就中了，没中未必我还丢几遍。耐心挑选为了够了，你不理我我不走爽。我长得又不丑，不要逼我产生渴望。 我的爱，独属夏天，从东到西，浪漫延绵，只为你的存在。 rapper 的情话就是这么直接。听完了成年人的浪漫，再来听听孩子的浪漫。久违的方大同推出了新歌《灵感先生》，这是他为自己的原创儿童绘本《爱美梦游之灵感先生》创作的主题曲。从2017年开始，方大同就跨界当起了儿童文学作家，目前已经推出了第三部，每一部都有一首独立的主题歌。在新故事里，艾美在灵感先生的指引下学会了获得灵感的方法。方大同想要告诉你，可别小看灵感的力量，不管是对孩子对大人影响力大着呢。 Everyone has a brain, we use our brain to think, like when we choose a crayon 是否 yellow, white or pink, or if you want to write a book but don't know what to sayWell, you need to be creative, 'cause that's the only way. What do you need to do to be creative? Remember the words of Mr. Inspiration. Imagination, imagination. Time will tell there are no limitations. Just be creative, and you can change the world. Change the world, and you can change the world. Habits, yeah. Everyone has a brain, we use our brain to think, like when we learn to swim so we know how not to sink, or if you want to write a song for all to sing along. You need to be creative for a melody that's strong. What do you need to do to be creative? Remember the words of Mr. Inspiration. Imagination, imagination.Till there are no limitations, just be creative, and you can change the world, change the world, and you can change the world. 有时候当我们没有想法，记住灵感先生说的话，继续努力，生活总会开花。只需要一点创意，被困扰不要放弃，发现你的能力不要害怕。 And most of all, don't forget to use your imagination. What do you need to do to be creative? Remember the words of Mr. Inspiration. Imagination, imagination.Time will tell there are no limitations. Just be creative, and you can change the world. Change the world, and you can change the world. Everyone has a brain, we use our brain to think, like when we learn to wash the dishes in the kitchen sink, or if you want to be a doc who keeps the people healthy. You need to be creativeSo it's not just to be wealthy. 我们忠于经典，却不安于现状。我们传承精粹，但仍不断突破，力求创新。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 能量音乐。Here is the Power Music。 这是全中国都在听能量音乐周末版，我是 DJ 董鹏。这一节带来的是两首痛仰乐队的新歌。痛仰乐队大概算是内地摇滚圈创作力最强的一支乐队，差不多两年就有一张新专辑，中间还有好几首单曲。他们跟老狼合作的新歌《迪亚》正在我们周日的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节目中打榜，目前排名还有上升的趋势。今年春天，痛仰举办了四城巡演，同时开启了后浪音乐人的扶植计划，这是一项公益活动。巡演的票房利润50%支付给巡演的场地，50%拿来资助当地的音乐人，最后会有7组音乐人集合成一张合集，目的就是让更多人关注年轻多元的音乐人群体。领衔这张合集的第一首歌就是痛仰乐队的《世界会变好》。 被大地中心的孩子快快唤醒你的沉睡，紧抱有着风调雨顺，好人都能黎明安身，没有纷争，痛苦不会平白无故加深，没有悔恨，也没有没完没了的苦闷。悲伤的歌谣，因为没人能拦阻嘲笑，乱世也会依旧飞过来，尽管危险，但拒绝似乎会更有体面。鱼儿悠远，我在踏上路的边缘， 见，但拒绝似乎会更有体面，强者足球要等到甚至突然的时候的时候。 世界会变好，创作于2020年初的疫情期间，乐队成员各自宅家，在云端上共享情绪，关注世界的一举一动。当时推出的是居家 demo 版，我们在节目中也曾做过推荐。刚才听到的新编版本，编曲更丰富，情绪也更饱满。痛痒的歌现在有大爱气质，成军二十年，从早期的愤怒到中期的和解，再到后来的安静沉静，他们是被岁月改变的一支乐队。下一首推荐的《为了他们的晴朗》是献给百万乡村医生的公益歌曲，带着崇敬和祝福，谢谢扎根乡村的医生们，他们用爱点亮无限的光芒。 当远方是故乡，到足前漫长，听时收起翅膀，留在了村庄，一晃青春模样，已白发苍苍，正点点的遥想是全部行囊，穿过草原和山岗，人们时代在奔忙，为了他们的晴朗， 晴朗。

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 能量音乐 Here is the Power Music. 3月21，白色那个小镇里，和瑟尔河旁边流淌的旋律，在圣托马斯的教堂里，没人会去在意那一弯风景的身影。波兰登堡写的曲，可是更多大天琴，巴赫为了生计写着平均律，而马孔听的月光是咏叹的前奏曲。拉着提琴，优雅美丽，眼神却逃避。我会像巴赫记录我们约定的爱情，古典钢琴弹不出的回忆，像巴赫音乐隐没人海里。我为你创作了几百世纪，也是注定没结局。用笔在乐谱雕刻着回忆，但是你永远不懂我的心，我的九月圣经也没挽回你。3月21，埃塞纳河小镇里，和塞尔河畔边流淌的旋律，在圣托马斯的教堂里，没人会去在意那管风琴的声音。波兰登堡协奏曲，可惜宫的大键琴，巴赫为了生计写着平均律，而马孔听的月光是咏叹的前奏曲。拉着提琴，优雅美丽，眼神却逃避。我会像巴赫记录我们约定的爱情，古典钢琴弹不出的回忆，像巴赫音乐隐没人海里。我为你创作了几百世纪，也是注定没结局。用笔在乐谱雕刻着回忆，但是你永远不懂我的心，我的九月圣经也没挽回你。这紫色的风铃，像你轻轻在耳边的声音，我说对你的爱已经远去，你会不会也相信？去年秋天我为你写的信，记着我多么想与你相遇，可惜九月圣经已经没意义。古典钢琴弹不出的回忆，像巴赫音乐隐没人海里。我为你创作了几百世纪，也是注定没结局。用笔在乐谱雕刻着回忆，但是你永远不懂我的心，我的九月圣经也没挽回你。 有人说影视圈有一条鄙视链，演话剧的看不起演电影的，演电影的看不起演电视剧的，演电视剧的看不起拍短视频的，是吗？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其实音乐圈也有，其实不少的流行音乐的内在逻辑都来自古典音乐。刚刚的这首巴赫旧约就是典型的巴洛克风格，没有古典功底也写不出来。原唱和原作者是汪苏泷，我们听到的是沈以诚翻唱的版本。沈以诚最近推出了翻唱的 EP 旧故事，都是各个年代的经典流行，选歌不俗。这一节的能量音乐周末版，我来听听其中的三首歌。下一首是翻唱张学友的情书，他的版本加入了一些 City Pop 的元素，更符合现在年轻人的审美。 你受了憔悴的让我好心疼，有时候爱情比时间还残忍，把人变得盲目而奋不顾身，忘了爱要两个同样用心的人。你醉了脆弱的藏不住泪痕，我知道绝望比冬天还寒冷，提醒自己时刻怕孤独的人。 偏偏又爱上自由自私的灵魂。你带着他唯一写过的情书，想证明当初爱的并不糊涂。他曾为了你的逃离颓废痛苦，也为了破镜重圆抱着你哭。哦，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哦，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哦，可惜爱不是忍着眼泪流着情书，哦，伤口清醒要比昏迷痛楚。紧闭着双眼又拖着错误，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得住。 陈绮成是个95后，他的嗓音也有符合自己年龄的少年感。少年感唱老歌往往会有奇妙的化学反应，比如这首《情书》就淡化了原版的苦情，多了些唯美和浪漫。这张旧故事的 EP 里，我个人比较偏爱的是他翻唱蔡健雅07年推出的《晨间新闻》。歌名虽然说叫《晨间新闻》，说的却是新闻之外应该多关注自己的人生。编曲加入的管乐既提升了这一版的爵士感，又显得有厚度有层次。 今天的晨间新闻什么都没发生，阳光为我的早餐加温。有的时候没有新闻就是好新闻，这样的早晨特别平衡。哒哒哒哒哒哒，今天的晨间新闻什么都没发生，微风依拉着我的大门。我报纸上的沉重幽默依然的认真，但我决定不问也不问。哦哦哦哦哦，今天有关注谁我没有感觉，不管他多尖锐，世界 But do we really care， 晨间的新闻自己来编写才算特别。今天的晨间新闻什么都没发生，微风依赖着我的大门。我抱着山的沉重幽默依然的认真，但我决定不问也不问。哦哦哦哦，今天有关注谁我没有感觉，不管他多尖锐，疯狂世界 But do we really care，晨间的新闻自己来编写才算特别。没有混乱闪烁字幕，给我一棵树，单纯不是什么态度，是一种满足。我拥有太多值得欢呼，也许冷静但不冷酷，我有不变的温度。谁我没 世界 But do we really care 瞬间的新闻刺激了编写才算特别今天有关注谁我没有感觉不管它多尖锐疯狂世界 But do we really care 瞬间的新闻自己来编写才算特别瞬间的新闻自己来编写才算特别 我们忠于经典，却不安于现状。我们传承精粹，但仍不断突破，力求创新，打开新世界，能量正当时。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 能量音乐。Here is the Power Music。 爱到极致的人往往因为在乎而变得言不由衷口是心非关键是说着说着连自己都信了刚才的歌大概就是这么一种状态吧来自温和治疗的明明想了又想又假装没想 温和治疗是来自北京的年轻乐队，有点复古，有点摇摆，就像他们的名字一样，很温和，很疗愈。这里您听到的是全国联播的能量音乐周末版，在最后一节节目再为你推荐一首温和治疗和妙计君翻唱的《亲密爱人》，原唱是梅艳芳，时隔30年在年轻歌手的重新演绎下历久弥新。 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爱的路上有你，我并不寂寞，你对我那么的好，这次真的不同，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 听过多少个版本的《亲密爱人》了？觉得这一版怎么样？有些歌就是怎么听也听不够哈。我是周末值班的主持人董鹏，最后带来的是杨超越的新歌《让我们荡起双桨》，几代人童年的回忆杀，熟悉的旋律，您可以跟着一起唱。明天是我们新一期能量音乐排行榜的揭榜日，欢迎您到时收听，我们明天再见。